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新年快乐！ 新年快 乐！哇，好热闹啊！今晚首先望下三位先，睇下你哋系咪初四咁嘅样子，望下你哋。 你咪初四咁嘅样咯， 因为已经踏入呢、這、一个年初四啦， 要翻工啦。 但系我就系咯，就好翻工啦。对我哋嚟讲，好似冇咩分别啦。咁咪初一、初二、初三都翻嚟做嘢噶嘛，会 系真系。 咁但系唔紧要啦。我相信有啲朋友都会吓年头嘅时候，就算即系初一、初二、初三，假设要开工咧，都可能系一个唔错嘅开始，因为好似好充实咁样样啊嘛。新一年咧，可能哇好多嘢做，好多搞作咧，寓意就系、是、咁但系即系新年嘅时候，我谂都系啦。初一、初二、初三，就算你要翻工啊，要做嘢都好，点都可能百忙。之中啊，会去出去拜年啊，去同下唔同嘅人讲声恭喜发财啊，啲好似阿清咁啊，咪走去斗下利是咁样样。 咩阿清咧？而家呢个其实我都可以斗利是嘅， 我可以斗利是啫咩？ 唔系，你主动啲去斗嘛？点啊？今年有人同你讲就话，哎呀，斗埋今年好啦。 哇！真系最差就听到呢啲咁嘅说话啦， 大家祝福你喎，边年？ 唔系，系嘅。咁但系咧，我明白到有一啲新婚嘅朋友咧，即系上咗岸嘅时候就开始讲啲风凉说话，对住一啲单身朋友。 等下先。 系啊。咁样 系唔系风凉说话？有时系你听落去觉得系风凉说话，定系人哋真系风凉说话先？ 但个问题系即系。即將心比己。 Abby, 你講同我講係兩樣嘢嚟嘅，我講嘅真係祝福，你講嘅係真係 打從心底講呢啲嘢，好嘅暖情。你個人咁黑 點啊？初三係咪要嚟赤口啊？真係 唔係，但係真係噶嘛？我同你真係唔同，你唔好將我同你混為一談。 劃清界線 係啦，咁真實。 其實佢哋兩個好似 啊，係咯， 唔係咁。但係佢哋如果唔係咁早結咗婚，根本可以大家就係同大家一 齊。係嘛？嗱，但講翻頭先嗰句即係。派埋今年就好啦咁样，咁因为其实想当年即係未结婚嘅朋友，其实之前嗰十几年都可能不停咁听到呢一啲说话，其实都可能个心其实都应该未必咁好受㗎嘛。咁当大家去到要开始派嘅时候， 几想想 系 嘛， 系其实你几想即係收埋呢一封㗎嘛。 我会话等多几年先啦、 啊。系你等多几年你等我世㗎啦，可以。我同你讲。 介意㗎。 有乜所谓 啫，咁不嫁真係。 但系唔系喎，就算你话，哎，我未有拖拍啊，未有着落都好啊。咁有时候有啲即系所谓亲戚又好或者朋友都好啦。啊，新年嘅时候见到一班人聚，跟住见你又好似都冇拖另一半出嚟拜年啊，咁都估到嘅，都估到你可能就啊，应该仲系单身。咁但系有时候 咧，直接问噶啦。通常去到我哋呢啲年纪嘅话，仲未有啊。 咁呢一个就系后话啦，即系问唔问之间咧，有时候都可能会同身边嗰啲人打探噶嘛，即系好似我咁。咁嗱，好多时候都系我自己就觉得好避忌嘅，尤其是即系人哋如果系有另一半拖出嚟嘅话，自自然然你又见到噶啦，咁见唔到，我觉得问你系多余嘅。咁但系有时候咧，你又知道啊，唔系，可能即系侧边有啲人会讲起啊，总会八卦，走去索下料啊。喂，佢就算冇拖出嚟都好，点啫？尤其是可能我身边有某几个可能亲戚又好啊，又或者系朋友又好啊，你成日同佢联络噶嘛？呢一年佢点啫？有冇啲咩着落啊？咁点都会八。八下噶嘛，有冇俾人八过啊？你哋即系好似阿清同埋阿 Vinny 俾人八过我都唔知啦。 问题就系你屋企人可能又会同你套料噶嘛，即系会可能会借啲意咧，就系问，咦？冇出街嘅，即系有好多时候即系咩旁敲侧击咁样样噶嘛，问到好婉转噶嘛。 我妈唔会咁样问噶，我妈系直头话好心你出下街啦，跟住佢下一 句就话好命做咗人阿妈啊你， 明都明枪， 每一年都系咁样嘅呢几年系啊， 朱师奶 已经觉得哦好啊好啊。 但系我想问，但系有时候我唔知道，即系会唔会做父母咧？因为我未去到个阶段啦。但有时候做父母会唔会有个压力？就因为可能佢见啲左邻右里啊，例如话朱女啊、 阿刘克明仔啊，已经娶新抱啦， 系啦，即系嗰堆咧，即系话喂唔系，人哋就算未结婚都好，都可能八到啊，就系、是、话喂佢都拍拖啦。相比之下，我 Winnie 啊，阿欣琪啊，我个朱女几多先得噶？有乜可能唔系我即系欣琪都有着落咧？咁会唔会咁样样讲咧？ 咁实会有嘅，即系再加埋咧，因为我本身有啲亲戚系即系定居喺内地嘅时候咧，即系我爸有时会打长途电话翻嚟，喂点啊？有冇着落啊？你堂妹啊，生第二个啦，点啊你？ 都好直接 系啦，咁即系佢会觉得有心入边有比较嘅关系，就会觉得你去到某一啲嘅阶段，即系你去到三十岁就应该要结婚，应该要生仔，即系你唔达标嘅话咧，咁你就系即系一个唔合格嘅人啦。咁但系好在我妈妈就即系有中间去调和下啦，因为佢都明白，即系我听得咁多呢啲说话系会难受噶嘛，咁你就会出手咁样去截住咯。你好心唔好成日讲埋啲咁嘅嘢啦，你咁样听落去佢唔舒服唔开心噶嘛。咁讲完之后有咩用啫？咁你讲完话努力啲。即系努力就会有个男朋友有个老公出嚟咩？ 其实我谂有时候咧，嗱，即系唔系净系讲你屋企人啊，但有时候咧呢一啲所谓父母嘅压力，除咗系即系担心仔女，哇，好担心究竟第时有冇人照顾之外咧，有多时候就系要应付周围其他人嗰啲疑问啊、问起咧，要点样样去回应？尤其是人哋好多时候即系侧边系八噶嘛，哎，我个女咧就今年生第二个啦，咦，你个女最近点啊？即系你点样嗱？反而有时候真系，你教佢点应对咧？可能嚟得系会比起你自己话揾一个另一半嚟得更加有效，因为好多时候嗰压力咧都系源自我点样样同周围嘅人交代。当然，即系如果你话我好我行我素嘅，我唔使理其他人，咁当然 OK 啦。咁但系有啲时候唔系噶嘛，有时候你真系要面对住周围嘅人嘅时候，你点样应对噶？ 同埋有时重复嘅轰炸，你知道即系。未拍拖嘅就问几时拍拖啦，结咗婚嘅就问几时生小朋友啦，咁所以见到有一啲朋友又系结咗婚几年啦都未有小朋友，然后每一年嘅大班家庭食饭聚会啊、新年啊、大时大节见面咧，都会有啲婆婆啊、亲戚啊、阿姨啊、舅父咧就会走埋，喂点啊，都已经结咗婚咁多年啦，应该要努力下啦咁样，咁其实真系会有啲朋友听得多嘅时候咧，系真系会猛嘅，即系会忍唔住发脾气啊，咁但系。 虽然分手啊， 系啦，人之常情嘅，但系喺嗰个时候咧，啲身边嘅亲戚就话：你系咪咁样同长辈讲嘢？即系你发脾气系一个唔啱嘅行为，咁人哋都系想关心下你啫。咁但系你点解用一啲咁晦气嘅情绪去表达咧？咁 又唔会去到发脾气啊 ？Abby 有咩？有 唔系我唔会发脾气嘅，但我会突然间即系面色一沉，就系你又讲啊！因为咧，其实就唔系我啲亲戚嘅，系我妈咪。因为咧就源于啱啱咪都讲个比较嘛，我每次食饭咧，因为我而家结咗婚啦，一个礼拜都会同妈咪食一次饭嘅。每次食饭，佢第一句就话：，唉，即系唔系我咁样讲啫。嗱，其实咧，阿隔篱屋咧，阿何师奶咧，佢个新抱又生啦。嗱，即系咁我又唔系话啲乜嘢，即系系咯，即系其实人哋咧年纪又咁上下，同你差唔多大啦。真系我唔系我催你生，即系我觉得好似人哋又做婆婆，又好似几开心咁样啦。嗱，真系唔系话逼你生嘅咁我不停就会觉得，其实你系咪真系想我生先？ 咁，但系其实佢想你生嘅话，你系咪真系会生先？呢个先正个问题啊嘛。 想生啊，有噶嘛，你都好明白。 咁你系咪想先得噶？你都答唔到个重点，即系如果你系想嘅话，起码阿妈都知道你做紧嘢啊。最怕有时候阿妈系觉得你唔系做紧嘢啊嘛，你明唔明啊？ 因为我都开宗明义结婚嘅时候同佢讲话，其实我想过多几年二人世界先嘅。其实佢都好清楚收到呢个指示噶啦。但每一次可能见到身边嘅朋友啊、邻舍嗰啲咧。见到人哋有孙婆咧，佢就抱住 B B 咧，个眼好似发光咁咧，咁佢就不停食饭嘅时候就会渗呢啲嘢。嗱，我唔系话你想你生，即系我讲下人哋嘅情况俾你听，等你了解一下啫。 以退为进， 系好高嘅呢招。 陈师奶好高招啊，佢 系啦，但我就唔会发脾气嘅，但我会觉得，我都讲咗啦，你又讲嘅。 你呢一个我唔会发脾气咧，好似同老公讲啊，我从来都唔会发你脾气，你知噶。你明白我对你好好㗎嘛，你知道㗎喎，我係一个贤妻嚟㗎嘛，我完全感觉到 啦。但其实系咪要搣住佢大髀讲呢啲说话。 乐活玩家转头返嚟继续。乌嘉伦陈燕婷朱婷欣婷。 新年時間，咁你就即係出去拜年，點都會撞到一啲好耐冇撞見嘅親戚，又或者係朋友啦。有時候咧，我哋身邊啲朋友都會講啊，某一啲人就中意是非當人情 啊， 即係喂咁耐冇見，我點樣同你即係即刻 eyes break 到啊，即係可以哇好打成一片啊，拉近距離咧、啊，咁就係攞是非，但係就未必攞自己嘅是非嚟講噶嘛。通常都係講下人哋咧，可能即係如果大家有接觸開，有啲中意講是非嘅朋友咧，好容易佢哋打成一片噶。入嗰、那個朋友過嚟之後咧，就話：喂，你有冇聽講啊？邊個邊個咧？ 或者 點啊點啊點啊？ 淨係同你講噶，你唔好同人講啊。咁但係其實除咗個當事人之外，所有人都會知道個八卦係乜嘢。 唔係呢一個好似有時候咧，係啦，講啲咩秘密俾你，咪我講個秘密俾你，但係你唔好同人講喎。但係呢一個秘密咧，同每個人都講過一次啦。 係啦， 即係有時候 俾一個人聽就唔係秘密。 唔係嗱，佢係咁嘅，好多時候咧，你聽完之後咧。你以為嗰個真係一個秘密嚟嘅，咁就一路都即係守住唔講啦。我曾經都試過，因為嗰時候咧有一個真係好好嘅朋友，好凝重咁同我講就話：烏嘉倫啊，我講件事俾你知，但你千祈唔好同人講。 嗯， 咁嗰件事咧。系讲好似话佢鍾意咗一个人咁上下㗎即係都系嗰啲啦。咁跟住后尾好啦咁我知道之后咁我可以帮你做啲咩你唔使帮我做啲咩但系总之你应承我你唔好同人讲尤其唔好俾当事人知 ,ok? 咁、大约干年之后呢我发现呢一件事我身边嘅所有人都知包括佢鍾意嗰个人都知。咁我就问你哋几时知㗎咁我哋开始隔返嗰个时间啦因为有时候如果你话个时序争好远嘅话咁我冇办法啦即系我约干年之后系讲返那些年嘅时候咁你知咁冇所谓啦，但系最弊隔翻啲时间咧，系发现大家同期知嘅。 佢根本系咪谂住揾你传话噶咋？点知你咁听话，真系唔讲出去？ 呢、這个真系唔知嗱，呢一个有啲人都系嘅，佢系谂住，哎，以为你系咪口疏？就算唔系你口疏，身边仲有一个会口疏噶嘛。总之佢都系想，好似阿清讲啦，哦，你帮我传开，等对方都知道，我睇下佢咩反应啦。 系啦，好多呢啲噶。 咁但系我就喺度谂啦，如果系咁嘅话，你就真系俾定一啲嘅signal我啦。即系要传开 嘅话，佢同你讲，你千祈唔好同人讲啊！呢、這个就系 signal 唔通？ 唔系啊，signal 意思就系话你帮我套料啊！即系大家咁熟朋友，你系咪先？大家咁好朋友，你又唔使口同我讲话呢一啲系秘密啦。咁你同我讲呢、這个系秘密，咁真系秘密嚟噶嘛？真系唔讲噶嘛？咁但系啦，即系有时候咧，我唔知啊。嗱，我因为我自己咧。本身就真係比較少去講是非嘅，因為有時候我甚至 男人真係少啲講是非八卦嘢嘅喎，比例上 唔係嘅， 係啊， 係因為我遇過我身邊有一班嘅男人。佢哋都成日好似一班八婆咁样样， 系通常品评啲乜嘢，即系女性嘅嗰啲身材啊嗰啲嘢， 咁又唔系， 系通常讲啲乜嘢咧？ 即系都唔知点样讲， 都觉得好笑啊嘛。 讲下人哋嗰啲，唔系因为嗱， 即系可能讲下人哋啊。见完一个客又揾到几多啊？然之后就诶，佢、哎、都系好彩嘅啫，即呢啲之类。 唔系咁嗱，我唔系等先嗱，我觉得是非咧，同你讲人哋嘅事咧，有啲唔同嘅。因为咧，我成日都觉得咧，是非首先咧，你系会加咗好多盐同埋醋喺入面嘅。 哦， 即系加咗好多 好多自己主观 自己主观嘅睇法。即系例如话假设啊，有时候我听到身边其他啲女性朋友讲起其他人啦，通常都系谈论其他女仔嘅。咁咧其中一个就系、是、哎呀佢。佢啊，识到个新男朋友嗱，其实如果你就咁讲一件咁嘅事，识到新男朋友，我唔觉得系是非啊， 系啊， 系嗱，但系咧，佢之后加嗰一堆嘢就系、是，你估佢唔系咩咩做咗啲乜嘢嘢咩？ 系啊系啊， 咁，一睇佢性格就知佢点啦。跟住后屘讲埋人哋个男朋友，个男朋友佢未见过噶，嗰个男仔又系傻嘅，有乜可能会拣佢啊？一定系屋企又唔知点点点点嗱，跟住讲埋人哋屋企，但未见过噶，又系嗰啲就我称之为后面嗰堆咧就好是非啦，因为有好多人听咗之后。是不是真的这样的九成九是啦跟住后面呢跟住他就揸住这些似是而非的一些呢见解呢跟住就走去就从其他人的口中又去打听啊于是者是非就会这样流传开 去。你 的 套路咁熟我真的很怀疑你为什么会没有讲是非的经验你一定是经验爆棚。 不是我好听很多我真的听很多。 通常啲是非就会喺佢度中 意啦。觉得你头先所讲嗰、那个，即系譬如可能讲一班女仔讲边个识咗一个即系男朋友点点点啦。我觉得讲出嚟嗰个人咧，应该唔多唔少带几分妒忌。 吓 哦， 系啊，我感觉 都 会说是非者变是非人。 唔系因为如果系人哋识咗个男朋友，咁人哋用咩手段识，其实都唔关你事噶啦。除非你好中意嗰个男仔。而俾佢搶咗佢，咁、所以你就覺得心有不甘。 但係嗰個妒忌好得意嘅，有時候呢即係唔好話淨係女仔啦，係人同人之間嘅比較，有時候唔係因為 同你有啲咩利益关系啊？纯粹系因为 羡慕妒忌恨， 羡慕妒忌恨嗰种咯。 系啦， 即系因为佢嘅生活，我好憧憬，我都可以好希望好似佢咁样样。跟住于是乎，你就觉得点解佢有我冇啊？于是者，你就会有嗰啲所谓嘅比较走出嚟咯。即系唔系单纯地因为可能头先阿清讲就话佢系咪抢咗你嘅另一半啊？又或者系咪因为佢？ 即系可能你有啲不屑未移咯。 系啊，即系所谓就真系啲咁多嘅不屑未移啫，系。 咁但系你就加盐加醋加到好似好严重咁嗰件事。 有啲人会咯，因为有时候你要令到嗰件事咧更加容易同你打开话题啊嘛，咁你一定会加好多味精噶。有时候讲到好夸张嘅，有啲人，因为嗱，如果讲真，我唔知你有冇试过俾人捉讲是非。如果嗰个人咧，佢好想同你倾一啲嘢，佢要揾一个缺口嘅话，咁啊揾是非同你倾啦。 系啊，平时都系倾偈用八卦杂志啲新闻做开题噶嘛，系啦，够 juicy。 但系佢如果见你讲几句冇反应，即系有时我咁样样咧，可能你同我讲，我未必有啲咩反应俾你，系咩？哦，系啊，咁样样。跟住后屘咧，佢就开始加好多味精落去啦，即系喂唔系、啊，你真系唔知咩？跟住后屘就加好多，系啦，甚至乎有一啲咧，佢自己创作出嚟嘅联想画面咧，都会掉埋出嚟噶嘛，就系务求想勾起你嘅兴趣，去等你可以，即系等你回应同佢倾啊。咁嗱，但系当然啦，即系有时候系会好成功嘅，打开个缺口同人建立关系。咁但系呢一种嘅关系系咪一件好事咧？系咪一个好嘅方法咧？甚至乎会唔会弄巧反拙，会造就出一啲嘅反效果咧？ 系咯，要睇你揾咩对象倾噶呢啲嘢真 系。系啊，如果揾阿清倾嘅话咧，可能佢就会有一个智者上身同你讲。多一句不如少一句啦。 点样啊？ 我哋都系讲下啲贺年祝贺说话啦，系嘛？ 恭喜发财！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虽然我自己咧唔系好中意听八卦嘢啦，我更加好少讲啦。但系有时候当身边有啲朋友围埋一齐讲起，而你坐喺入面咧，纵然你唔参与都好，听下听下系几好笑嘅，系几过瘾嘅呢一样嘢。 花生 啊，系啊，我真系有时候剥花生听故事系几开心一件事。 讲嘅时候就 会，系啊，即系 唔出声，大听。 系因为嗱，我唔知啊，嗱，我就似系呢一种嘅朋友，因为咧，你知啊，喺一个朋友圈入面咧，有时候一班人围埋讲是非啦，有啲人咧坐喺度。佢好似仿佛系唔存在一般嘅存在感，系好薄弱嘅。咁啊坐喺度翘埋手，匿埋后边，好慢慢听下嗰啲。我知系嗰类多啲嘅。嗱，除非真系讲得好过分，即系讲到例如话系会重伤可能一啲其他朋友啊，又或者重伤一啲你识嘅人嘅话咧，咁可能我就真系会，我真系有试过嘅，就系话唔好咁样讲人哋啦，都唔系真嘅咁，咁就会出声叫佢哋，唔好再讲啦。咁但系一般嚟讲咧，如果系啲无伤大雅是非啊，有时候我又觉得听下几开心噶。 其实都系嘅，即系我发现咧，即系无论系我哋谈论嘅系同一个人，有时甚至我嚟打工仔咁样啦，即系可能会觉得老细啊，或者某一啲同事做得唔好嘅时候咧，围埋嗰几个人一齐讲其中一个人嘅坏话咧，讲完之后个压力系真系会减低，因为大家系有共同嘅敌人。咁讲完之后，哇，佢真系好衰啊，系咯，点衰法啊，系啊，真系好衰。跟住之后。其实虽然对件事系冇咩正面嘅帮助，或者其实大家第二日都系要继续对住呢个老细呢个同事咁，但系起码个心理上会比较 情绪有帮助， 平复咗少少先啊！真系， 但我想觉得系呢个系收风嘅一样嘢嚟嘅，即系譬如你喺公司，你即系你可能就会喺呢一啲嘅即系所谓是非里边，你就会知道公司究竟发生紧啲乜嘢事，即系你自己唔会觉得自己好似唔系呢一度咁样样嘛？即系可能你唔讲，但系你听完你知道啊，原来系发生啲咁嘅事，即系你会。即系几好听嘅你其实， 所以我就我成日都好 out date 你唔觉嘅咩？即系有时候可能， 我觉啊， 系啊，同 你唔系地球人， 系啊，即系我谂翻，跟住你哋讲起一啲事情啊，吓。 已经发生咗好耐啦，我乜你 系几年咩？ 有时候你可能提及过一啲嘅人物咧，吓乜呢个人物出现过咁样，完全系冇件事咁样样噶嘛。所以你阿清讲得啱， 所以你老婆咪好放心咯。 不嬲都系噶啦，就算唔关呢样嘢事都好放心噶，真系。系啊，不问世事一般噶嘛。 同埋你唔发觉咧，讲是非啲人咧，即系讲开咧好高招噶，即系佢哋预先咧会安排咗啲是非主角嘅代名称，然之后咧，即系当个是非主角下入嚟嘅时候咧，佢仍然可以继续讲。 叫咩啊？即系个样唔变嘅，面色系唔变嘅，继续讲。然之后咧，当嗰个主角喺度，即系譬如斟茶 pantry 嘅，你斟茶啊，食嘢啊，佢话：诶、欸，咪就系咯，嗰、那个阿 B 啊，正衰仔嚟嘅。原来嗰个阿 B 就系斟紧水嗰、那个， 系、 那 個、 啊。 我觉得咁样又好衰。 仍然系继续讲啊，佢哋转得好快嘅嗰、那个话题， 同埋个心情变化系即系继续系维持喺嗰个状态嗰度。 冇错，直至嗰个 B 行开咗嘅时候咧，就即刻转翻个咩？咪就阿杰咯，即系乞人憎啊咁样。 唔系，我觉得简单，因为头先你啊讲开就系扮。办公室的是非啦，当如果办公室的是非的话，有时候可能、啊、你身处的公司、啊、那个做事的地方，有时候身边有些同事又好，或者上司又好、啊、他们做一些事，那可能是有是非之分的，即是究竟对与错嘛。一班同事我觉得讲下的话，即是大家可能当是一个检讨又好啊，或者研究又好啊，大家拿出来去探讨，我觉得 OK 的。但有时候最怕就是你讲完之后是会影响到你同其他同事又或者身边其他人之间的关系呢，咁呢一个就可能造就出其他问题啦。因为当中有可能有时候你知道有啲人所谓讲是非呢、是玩系玩緊嗰个办公室手段㗎嘛。即係我嚟呢就係、做一啲分化离间嘅目的㗎嘛。嗱呢一个有时候真係如果你系好鍾意听是非嘅话、你要识分喎、有时候有啲嘢听咗就算。但你听咗之后如果你系认真嘅话呢，咁你又要当系另外一样嘢去睇喎，真系。 我俾个例子啊。 我真系有试过。就系喺上一份工作嘅时候。嗱嗰次我真系完全系唔识得点样去处理嘅。咁啊不如你帮下我就点样处理啦。虽然而家试过。 已经离开咗个 间。系啦，但我仍然系即系记喺个心度，屈不能忘记啊。咁嗰件事系咩事呢？即系话说呢，嗰阵时我就跟咗我个上司咗大概一年多嘅时间啦。然之后佢就话因为呢工作都好多啦，咁我请多个新同事翻嚟啦，咁请咗个新同事翻嚟咧，咁我就唔知佢系咪好积极啦工作啦，咁佢就不停攞咗好多我嘅工作去做，然之后咧佢有一日咧，我放咗工噶啦，佢咧就 send 咗个短信俾我，就话哦 Abby 你好，我系新同事阿 B 啊，系啊 阿 B 系啊，咁咧又就系嗰个 B 啦，我记得佢啦，跟住之后咧佢话哦冇，今日咧放工嘅时候咁啱同阿老板同车，佢又同我讲咧话我好勤咧，咁啊同我讲咗一句，哎呀我又唔知点解读，佢话咧我嘅勤力咧就彰显咗某啲旧同事嘅懒惰，唔知咧佢讲紧边个咧？不过我觉得我好似有需要将呢句说话咧转达俾你听啊！ 哇，佢摆到明，好高招、啊。 跟住佢又问我：啊，你觉得个老细系讲紧边个咧？咁样，咁我就觉得，咦？点解你突然间会 send 句咁嘅嘢俾我咧？咁我又冇得罪过你，而且我嘅工作都照旧如常，帮老板去处理好，咁佢都即系好满意我嘅表现咯。咁呢句说话究竟系真系老板话俾你听，定系你自己想将老板嘅感觉话俾我听咧？ 等先，我想问，首先嗰一间公司有几多个员工噶？ 即系同你同归位一齐做嘢嘅同事，系除咗你啊，你嘅新同事咧，仲有冇第二个先？ 嗱，如果净系跟呢个老板嘅话咧，我哋 total 咧系有五个同事嘅，系、啦，即系计埋我同埋计埋个新同事咧，就有五个嘅。 即系仲有三个其他，咁而家咧要探寻空入边咧，就除咗你同埋，一定唔会系讲嗰个同事噶啦，仲有即系三个。 系啦， 即系可以人马 系啦。 但系我事后咧，我喺第二日翻工嘅时候咧，我就问另外嗰几位同事，我话：哦冇，我收到个咁嘅短信，唔知道你哋有冇收到咧？ 就得你一个收到啫。 系啦，同佢哋倾噶，咁得意嘅。 系啦，因为 都系是非啊嘛。 系啦，交流下嘛，知唔知啊？要明白公司嘅架构嘅呢啲位。 系啊，梗系啦。 系啦，咁我之后即系我同佢都共事咗一段时间，都叫做相熟嘅。咁我冇喎，冇收到，乜净系阿 B send 俾你咩？咁我就开始觉得呢个阿 B 应该系有啲问题。 喂，但系咁、即系先唔好讲话之后嗰个事件嘅发展如何先。咁、但系有冇可能系因为呢个阿 B 真系同你感情特别好？佢见到咧，哇，老细竟然有一番咁嘅说话，佢最担心嗰个系你，亦都净系担心你一个啫。于是乎佢就特登净系 send 个 WhatsApp 同你讲话，喂 Abby 啊，老细咁样同我讲，虽然我唔知系边个，不过我觉得有必要同你讲啊，你自己小心啲咯。 喂，但系我真系会质疑究竟呢一句说话。个老板系咪真系有讲我出嚟先？ 系 啦，即系我觉得佢系咪佢自己幻想出嚟，觉得我唔够勤力，然之后俾说话我听咧。 系， 但系你做一个新同事，我又觉得你好似冇乜需要咁样做啊。咁所以我就喺即系嗰段时间，我竟猜度计系老板觉得我好差，定系个新同事觉得我好有问题咧？ 所以就喺中间入边离间你同老板之间嘅感情。 系啦，咁最后我选择咗离开呢个工作岗位。 咁你好成功喎、 你主动退出喎、但最尾你有冇探 究到其实老细有冇讲过呢一句说话呢？ 哎呀，我真系 其实好难探究。 我觉得咧，探唔探究都唔紧要，有时候真系取决于你有一个咩嘅态度去面对。因为头先好似 Abby 咁嘅 case 咧，就算我当啊个老细或者一个同事系讲过呢一句说话嘅，咁但系佢讲嗰句说话有两个态度去睇噶嘛，一个就系善意，一个就系恶意啦。恶意就系好似俾你嘅感觉就系你好自为之啊，而家老细嫌弃你啦， 系咯， 咁你自己知定啊，即系可能系咁。但如果系从善意啊，一个正面啲嘅态度去睇嘅话， 即系真心觉得 Abby 系懒嘅， 唔系，即系可能同佢讲话， 唔系，佢同事太勤力啫。 其实系两个都觉得佢懒噶啦，但系只不过善意嘅话，就我希望提点你之后你改善咗，咁咪冇事咯。咁问题就睇你用一个点样嘅态度去睇呢一样嘢嘛。咁但系当然 Abby 佢当下，我就觉得嗱，如果 Let's say 啊嗰个嘅所谓新同事阿 B 咧，佢系有个目的。就是等你可能知难而退嘅话咧，咁佢达成佢目的， 系咪会成功、啊？ 就可以成功上位坐你个位 置、啊，你就走咗啦，真系。 系啊， 边人系女仔嚟噶？ 男仔嚟嘅。 哇， 咁啊唔系喎。 衰啲喎， 唔係，我反而覺得如果男仔嘅話，佢真係可能善意提你喎、 啊。即係你覺得男人係冇八婆嘅？ 唔係，我覺得係單純啲啊。 係啊，如果喺佢咁嘅情況度，男仔可能真係善意。 因為單純啲、哦，男仔好少諗得咁複雜。即係就算你話嗱，認真嘅、嗯，我身邊我見過好多喺職場入面啊嘅男女嗰啲朋友嘅比例咧，佢哋如果係要玩所謂辦公室手段，真係玩得叻嗰啲咧，其實女性咧係玩得叻啲嘅。即係可能中間有好多心思細密位啊，講一句说话抛砖引玉，即系你知好多呢啲技巧噶嘛？ 铺路啊， 去铺路啊，例如话我试探究竟我同你关系系点样样咧，可能买啲嘢俾你啊，跟住有时候可能同你食饭，有时候你知佢哋 office 以外嘅时间好多，即系嗰啲联谊关系嗰啲咁样样咧，咁又会可能从中去探索啊咁，咁啊即系女仔系会叻啲。如果你话头先嗰个系阿 B 系一个男仔嘅话、嗯，可能佢真系单纯讲声你听啫， 真系觉得你懒啊？ 定系我太纯情咧？我冇机心？ 咁啊，应该唔会啦，純情呢樣嘢 就唔會走啦， 就係你諗多咗啦。即係其實佢會唔會想 approach 你啊？想講下講下變咗係，係 咯，攞曬你啲嘢嚟做，等你唔好咁辛苦喎、啊。 唔係咁，如果係咁嘅話，就而家我哋講緊佢是非咯，即係我唔想將呢一啲似是而非嘅嘢喺度講咯。 樂活玩家，轉頭翻嚟繼續。 休息前咧，就听开呢一个Abby 讲嘅一个事件咧，其实都令我谂起一样嘢，就系、是、如果当你有可能成为俾人讲嘅嗰一个目标对象嘅话，应该如何处理呢？ 嗱、嗯，讲啲咩啦？ 例如讲啲咩？ 即系你同另一个男同事有路咁样。 我系有路，喂，其实唔系想用到有路啊， 有暧昧咯， 即系啦，可能系啦，因为去到有路嘅话，又好似喂佢哋 好负面， 系啦，负面，同埋佢哋好似唔应该喺埋一齐咁样样。 唔系，因为我觉得有阵时候，如果讲，因为你自己一个为人系点，又唔可以咁样讲，啲人都会觉得自己为人好好点都，即系假设如果佢系抨击你公事上嘅嘢， 吓就做好啲俾佢睇噶嘛， 嗯， 清者自清咁啊。 因为我觉得有阵时佢你，哎死啦，我唔识点样解释啊！即系可能佢讲你嘅时候，可能佢都会点样同你，可能有啲工作上嘅关系先会接触到，先会讲你啦。 系啊， 咁但系如果你系讲我做得唔好嘅嘢，咁即系你其实又唔系讲俾我听嘅话，其实我系唔会改到嘅。我成日都系咁样觉得嘅。 嗯，即系你改唔到嘅话，就话知你啦。 系啦， 有你。 如果你系想我改进，你应该直接主动同我讲，而唔系喺背后讲我做得唔好，唔好，唔好。咁我觉得呢个就。有啲怪嘅， 喂、哦，即系嗱，如果嗰个人当事人嚟同你讲嘅话，咁你会听完之后有需要改善嘅话，你就会改善啦。 好 welcome 噶， 系啦，即系一啲善意嘅提点啊， 系啦。 咁但系如果当事人佢唔打算同你讲，但系佢又同周围好多其他人讲嘅话，咁你就由得佢讲。但系你知噶，你由得佢讲。你唔打算做任何嘢，仲而可能嗰啲人听到系中伤你嘅都好，即系可能例如话，哎呀清啊， 好惊啊， 可能食饭嘅时候又点过去买奶茶，其实你只不过系唔该，可唔可以顺便买杯奶茶？咁你如果啊，你如果你有嘢做唔帮我买都冇所谓嘅。 其实我真系唔知有冇人喺背后讲我，因为我自己真系冇听过人。即系冇听翻啲， 但我就系话啦，但我就系话啦，有时候你可能问一问对方能唔能够帮自己做啲嘢，纵然对方你讲到明噶啦，纵然对方话，如果你有嘢做帮唔到唔紧要嘅，咁但系对方就最后尾帮你做咗啦， 咁但係總之佢就周圍唱啊，唉睇下佢啊，射博啊，咩都揾我做啊， 忙到咁樣啊，都仲叫我幫佢買奶茶啦。 咁可以擔保我冇呢件事發生啊？咁 唔係我知 例子啫，我哋唔係喺度中傷你，唔使驚。 假設咁樣樣，即係你如果揾一個人幫你手做嘢咧，即係喺公司嚟講啦，咁我都會揾一啲即係可能同自己比較 friend 啊、比較熟嘅同事去做，即係你確保佢可能都會潤你兩句，但係佢都會即係樂意幫你做嘅，而唔會揾一個完全可能平時冇乜接觸，你會叫佢做咁樣樣。 係啊，但我哋嘅問題係 假設問題是非就係咁樣，係由眾多嘅誤會同溝通而衍生而成㗎嘛。 我叫你代入嘅角色啊，姐姐。 咁我即刻幫人解決咗個問題啦，又 乜嘢？ 熟啲嘅人， 你繼續九唔搭啊！唉，得我問第二個啦，唔問你啦，溝通唔到啊！唉 ，Winnie 不如你答啊！唉，我唔問佢啦，即係我真係假設，如果有一個人，佢周圍中傷你，講一啲當然唔係事實嘅嘢，但係你又唔可以話完完全全係即係冇根據，因為可能你真係曾經拜託過佢做嘢嘅，咁佢總之周圍唱就係話，喂，佢有社博啊，咁你。作为当事人你可以做啲咩定係你应该唔好理佢呀如果俾你。 其实好难理到用因为你好似睇平时孤男寡女嗰套电影你就知道嘛。咁其实个八卦嘅来源你永远系唔知道系由第几个人口中去知道嗰个事实。咁事实嘅真相系点呢其实大家未必会理即系只系大家喺倾偈嘅时候啊嗰、那个呢 ,Winnie 啊就好渣好射博啊点点点。咁大家可能倾完可能真系算咁除非真系可能喺上司嘅耳仔听到啊 ,Winnie 做嘢好唔掂好垃圾。咁样就话啫，咁但系好多时呢啲八卦是非嘢咧，唔知道你哋有冇同感？就系过咗一排咧，其实大家唔记得，即系除非一啲好重要嘅人生事件，你先至会记住。其实即系一啲做嘢好定唔好嘅话，其实你做耐咗，尤其是啲同事朝见口晚见面嘅话，过咗一排嘅话咧，你总会知道佢真正嘅能力系点样。咁反而系系啦，咁反而可能即系几好啊，作为一个人哋。起碼會肯談論你啊，即係你嘅存在感又唔係咁單薄到令人提都唔想提，即係都叫做喺個辦公室入面做咗一件好事啊，係咪先？ 試過咧，即係可能因為我都有講過人是非啦，講真。咁跟住我講嘅時候咧，係我承認我係一個辦公室。咁然之後咧，咁講嘅時候咧。我会发现咧，原来即系我讲俾嗰个对象听，嗰个人咧，佢都知道我讲，即系譬如 B 咁样啦，嗰个人叫阿 B 咁样啦。 咁阿 B 成晚做把吓， 改佢叫阿 B。咁原来即系我讲俾阿 A 听，原来阿 A 咧都一早睇到阿 B 就系咁嘅人。 是 即就是一啲射博嘅人，即根本可能有啲嘢你系唔需要讲出嚟，系个个都睇到嘅。只不过系人哋睇到。 你一讲出嚟嘅时候，大家就更加认同。 系啦，但系人哋唔讲咯。 系 啦，同埋我头先谂到一个方法、就是，就系即系人哋讲你是非，因为我见过一个例子就系、是。我嘅朋友嚟嘅，咁我唔系同我哋佢唔系商台人啦，咁佢系另外一间公司，咁有一次咧，佢喺佢嘅社交网站开咗一个 post， 就应该系闹紧佢啲同事嘅、就话如果你要讲，你就直接嚟我身边讲，我究竟有冇社博需要话俾你知咁样，即系类似一啲咁样样啦，咁、佢就喺个社交网站嗰度反击， 开始有啲公审嘅感觉啦， 唔系，跟住我问佢。你嗰个同事有冇你 Facebook 嘅咁样啦？跟住佢就话冇噶，跟住我咁你讲俾边个听咁样啦？佢纯粹系泄愤。 真系嗱，反而如果嗰个同事有佢 Facebook， 佢或者未必咁样 post 喎。 系 认真喎， 或者会 post 但系除了嗰个同事咯，佢当事人咯。通常呢啲戴头盔噶嘛， 自行代入嗰啲 系咪？我觉得咁样系好危险嘅，即系有任何一个人可能 like 你或者留言咧，其实可能佢都会有机会睇。 但系问题就系有啲人佢会想喺个 Facebook 嗰度分享，摆到明打句咁嘅嘢。都唔系想俾当事人睇，纯粹即系好似心灵慰藉啊！即系你学你话斋，可能泄愤又好咩都好，总之佢揾到其他人嘅认同感咧，即系你知有时你打句之后，总会下边有啲人就答话唔好咁嬲，系啊，定系对方嘅错，你啱晒嘅，我劝在你身边 support 你嗰啲咧， 系啊， 即系总会有嗰啲噶嘛， 系噶嘛，跟住之后 support 嗰啲咧。 冇啦 ，support 乜嘢啫？你都唔知咩事。咁但係有時候有啲人睇到呢一啲咁嘅 message 咧，就會感覺好良好噶嘛。所以我覺得如果喺面書嗰度咁樣樣打句嘢出嚟分享咧。是纯粹攞嗰个心灵慰藉多于是想要俾当事人知道。即是通常如果是嘅如果我真係想俾当事人知道你有问题你有如果啲咩意见嘅话你直接嚟同我讲。 我直接打咗俾佢啦。 係啦一系就直接打俾佢一系就自己 send message, WhatsApp 佢啦就唔会喺个 Facebook 嗰度大费周章兜个圈嚟话俾对方知仲要唔输啊对方睇唔睇到。 即系如果我要去 make sure 佢睇到嗰个可能 post 完个 post 之后 check Facebook。即可能你要咁样样，如果唔系都搞唔掂。 但其实喺面书咧，我觉得个攻击同埋伤害性系更加比面对面嚟得大啊。因为我曾经就系、是、系啦，因为我曾经我就系一个受把嘅主角。 哦， 系啦，因为嗰次系 Facebook， 系因为嗱，佢系喺个 Facebook 嗰个贴文咧，佢冇讲到明系 Abby 咁样嘅，咁但系佢讲嗰件事咧。只是在譬如我晏昼见到啦，那件事呢在我朝早见到的，那件事是什么事呢？转头回来讲。 乐活玩家转头回来继续。吴嘉伦、陈燕婷、朱婷、欣婷。 嗱，休息前咧就讲咗咧，即系有时咧，我觉得喺面书上边咧，如果去攻击一啲人咧，个伤害嚟得更加大嘅，因为我曾经真系身受其害，系啊，讲起都真系想喊啊！ 你俾人攻击啊？ 系啊，好少有啊！ 你应该惯噶啦，咁多年都唔化嘅， 好少有。我以为你开铺攻击人， 喂， 其实两边都有啊， 开铺攻击又有。咁你唔仲觉得唔系佢开？ 唔系，我就觉得 面对面啦，嗰啲就 面书上面书下都会。 你老公真系。 咁你都见到啊？喺咁难 讲翻你嗰单嘢，诶，嗰啲手把嗰单嘢，快啲讲翻。 系因为其实咧嗰一日，我都仲喺即系第二间公司翻紧工啦。咁嗰一日咧，公司就俾咗个好消息我就，喂，你咧就系、是、我见你做得几醒目啦，咁啊开始俾你跟啲大 project 啦，咁样。咁啊，我发觉哇，呢个 project 咧，其实公司都好多人即系虎视眈眈噶啦。咁我竟然哇中标，我好开心啦。咁我就即系你知有时小朋友就喺公司度大肆宣扬，喂，我而家有个大 project 啊，好开心啊！咁样，咁结果咧，嗰日朝早好开心咁样讲完之后咧， 下身就冇得做啦。 我又冇咁衰， 做戏咩？ 我哋又衰，我哋一齐 笑。新年流流把口可唔可以好啲啊？吴嘉伦啊， 呢啲我估个剧情发展系咁啊。 睇到电视剧啦，咁啊，咁嗰日系点样啦？咁啊，晏昼啦，咁我就同啲朋友食饭庆祝啦，咁啊，一路睇面书啦。突然间咧，我就见到一个同事，咁系嗰间公司都叫做前辈噶啦。咁佢就出咗个贴文，大概就话：而家咪靓妹攞个大 project， 以为自己好威啊！唔好俾我讲中啊！佢咪又系啊，喺下边做嗰啲咩手脚，唔知咩副嗰啲老细请食饭啊，总之做埋啲衰嘢，唔见得光先上到位啦，咁样。 哦， 系跟住我心谂，我乜都冇做过，即系。我唔系赞自己，咁我真系实力可以攞翻呢个 project 翻嚟嘅。 我觉得佢唔识你啊，因为如果佢真系好熟你嘅话，就算 Abby 点样陪老细食饭都好啦，冇帮助噶。 你做乜嘢啫？你今日 你真系 做乜嘢啫？ 你今日赤口啊！ 好 mean 啊！ 而家仲系赤口啊！你知 我帮你啊，我就谂住你凭实力， 我就唔忍 Abby 啊嘛， 我点会睇到 Abby 陪人食饭系有用先得噶？即系咁多年，我都觉得唔会。 所以我从来冇同你食过饭，知唔知点解啊？ 因为冇请过你食啊嘛，有机会邀请你啫，唔系咯？我搵阿青我都唔搵你啊，系咪先？ 讲乜嘢啊你？ 一次我辣两， 即系证明你有美色啊，阿青。 你成日同阿乌鸦人食饭都唔 系，你讲之前都要搵一个人同我比较，但系唔要系 Abby 咁點啊？咁點啊？好啦，人哋就係話你咁樣啦。 攻擊你啦！ 咁我嗱，因為我自己有蛇龜嘅，即係你唔好見我隻嘴啫啫咁樣。其實我又唔敢去正面回覆人，又擺明知佢講緊我噶啦。咁但我見到啲留言，我係幾傷心嘅，因為嗰啲嘅留言嘅同事咧，全部都係即係朝早同我即係喂恭喜曬你啊嗰啲嘅同事嚟嘅。咁佢嚟講，唉嗰啲人係咁噶啦，出嚟做嘢，你估佢真係有實力咩？然之後下邊嗰啲就開始係啊啱啱啊欣琪嗰啲加油 support 你，一定支持你，即係可以打擊個靚妹。咁样，咁我就觉得哇，点解会咁样嘅咧？咁我就好失望。咁我真系最后忍唔住咧，我滴咗两滴眼泪。咁我就私底下声 WhatsApp 俾呢一个发贴文嘅同事，我就话其实唔好意思，我见到呢个面书贴文咧，系咪讲紧我问好咁样 send 俾佢啦？之后佢冇复过我，然之后咧第二日翻工咧，佢已经当完全唔识我一样咧，咁大家互相工作啦。 系，即系本来都有交往下嘅，但系即系嗰日之后就直头当系陌路人一般咁样样。 系啦，即系我本身 蛇龟，我已经即系放下我嘅身段，再去问啊，其实你咪讲紧我啊，即系有啲咩唔啱讲到啱啦，咁佢又唔复我、啊。 其实你唔使理佢啦， 系、咯，我都觉得 眼红你啫嘛。 唔系，同埋我觉得你呢一啲咧，呢一啲有少少即系 你咪更加要做好俾佢睇咯。 因为咧，因为嗱，首先对方咧由头到尾冇讲过系你啊嘛。 嗯。 但系当你一问嘅话咧，你自己对号入座咗咧，就输咗噶啦。 同埋嘉伦教紧你啲手段啊，就 系。系啊， 同埋可能个 project 入边有好多个靓妹，你唔系嗰一个靓妹咧。 同埋你真系蚀底咗，应该真系陪老细食饭咯，我觉得。如果唔系就 啱啱又话我唔凑效嘅呢个方法。 唔系，我就系觉得谂下系好凑效。 可能唔系啊，可能你嗰前辈系嬲老细拣咗你唔拣佢啊，大家 你冇嗌佢食饭，所以嬲咗你啊。 点解老细拣佢食饭唔拣我食饭咧？其实佢系着紧嗰餐饭。因为嗱，我谂可能件事系咁啊。 原来就唔系我嘅。 而家就真系讲是非啦。事完就讲翻当年老细咧，就话说同一个同事食嗰餐饭，呢一个同事咧就见到啊，一定系个靓妹啦。如果唔系，点会有 project 啊？于是者咧 就喺网上发贴文攻击。 问啦，话说早排老细食嗰餐饭，我司仪系呢一位嘅女同事啦，可能系咁，又唔系自己，真系。但我真系觉得有时候咧，嗱，头先我哋讲起，就系当身边有人讲开一啲嘅是非，讲到好似系你咁样样啊，嗱，姑且佢冇讲明系边一个啦，但系你可能自己对合作会系咧，无论嗰个系你又好或者唔系你都好咧，你真系只能够嘅系。做好自己嘛，嗱，但我觉得咁，任何人误解你咧都唔紧要，最重要边个系要明白你咧，就系、是、你老细。认真嗱，其他人真系嗱，因为 老细拣得你嘅都知道你实力去到边啊嘛。 系啦，因为你话办公室，尤其是有一啲真系比较复杂啲嘅办公室咧，系嗰啲嘅即手段啊，系好层出不穷啊，你好难完全避晒。咁但系咧，总之你未必可以全世界都 please 到噶啦。啊，有啲人你总系可能会得失嘅，但你要知道嘅就系你得失嘅对象系边个。有一啲人你一定唔可以得失嘅。咁最重要嘅就梗系老细啦，因为尤其是如果你系有啲老细同你好紧密。合作嘅话咧，嗰、那个关系更加系要珍惜啦。因为好似我身边有啲嘅朋友都系噶，你估你有是非，你老细冇咩？你老细都或者会有啊。其实当佢面对呢啲闲言闲语啊，又或者是非攻击嘅时候，佢都要有人企喺佢身边去支持佢嘅。咁你就要做嗰个人去支持佢，你哋两个就系一齐去共同进退咁样咯。咁而当你凸显到自己做嘢嘅能力嘅话咧，就好似头先我哋之前有讲过啦，其他人咧慢慢佢会发现，咦？原来你同我想象中嘅系唔同嘅喎，因为我曾经听过嘅，例如话好多时候咧，侧边嗰啲人就讲一个人啦，假设系讲 Abby 先，我举例啫吓，假 设系讲 Abby 先啦， 嗱，即系可能佢唔攞得我啦已经， 系啦，即系可能讲 Abby 咁先算啦，话哇 Abby 啦，咁就同老细食饭啦，做唔到嘢噶，卸波啊咁，嗱，假设系咁先啦，咁但我真系见过有啲朋友话好似 Abby 咁样样嘅，俾人成日咁样讲嘅，但系当原来咧，同佢做开嘢之后咧。好得意噶，佢从其他人口中咧，竟然会听到就话，哇，乜原来你系咁噶？我从来冇谂过你系咁噶。跟住后屘咧，好好奇啦。咁 Abby 又会问，点解你觉得我唔系咧？我唔知啊。总之公司之前啲人成日都讲话你又唔认真做嘢啊，又懒懒闲咁样样。但系我发现又唔系。咁跟住甚至乎佢哋倾下倾下咧，反而系好倾咗嘅。即系发现啊，因为同你接触过，真系发现原来你个人个真正性格系咁样样嘅， 有责任感。 诶， 系啦，又好。 又靓，又中意食饭，又会帮人埋单， 我氹到你几开心。 话时话，你系咪新年想净系食饭啫？ 好啊，一齐一齐。 我同你，我约你食饭咯。你咁饿嘅话就唔系咁，所以即系嗱，即系嗱，所以真系 是非啦，即刻。 唔系，所以真系嗱，去到嗰啲位咧，反而你会真系能够凸显到自己嗰个真实自己咧。呢啲咁样嘅流言蜚语咧，就会自自然然就会被瓦解啊。因为有啲时候咧，好似我哋头先都讲过唔少啦，有啲人佢特别中意讲是非啊，或者讲啲流言蜚语咧，就系、是、想睇你有冇反应。你反应越大嘅话咧，就系、是、越中佢嗰个嘅目的。好似头先 Abby 两次都系啊，第一次就直头即系辞咗份工唔做啦、 啊。 第二次你就走去 send message 俾嗰位同事啦，即系喺 Facebook 公开贴文咁样唱你咁。咁、但系我觉得呢啲反应咧系唔需要俾嗰一个人嘅、 嗯。 如果真系要俾一个人明白嗰一啲嘅系一啲中伤嘅说话咧，嗰、那个永远都就系你老细咯，系。 同埋做到老细身边嘅红人，又点会冇是非啊？ 嗯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陈燕琪、朱婷、欣琪、乐活玩家。 今 晚难得咧，就阿青同埋 Abby 咧一齐 join 埋啊，就一齐过年啦。咁、yeah. 所以咧就都出一个两难题考三位女士，因为我今晚咧 都要人哋两 难。系啊，因为我哋 个人真系 系啊。嗱，今晚我哋讲嘅都系是非有关啊嘛。嗱、 嗯， 咁如果真系俾你哋要选择啦，一系咧。就不停成为是非新闻入面嘅女主角。嗱、啊、通常呢嗰啲嘅是非新闻呢十件入面呢九件半啦。咁都系衰嘢嚟㗎啦。咁、 啊、 就算有一件呢系冇咁衰啫 ,ok? 咁而呢一系呢就系、是、要选择做一个呢存在感零嘅人。完全冇人讨论，甚至乎呢系冇人有意识有你嘅存在。 啊、直头企喺身边都唔过你企咗喺度啊。 冇错啦，嗱，如果真系俾你要去选择嘅话，你会选择做负面新闻女王啊，定系做隐形人清兵呢？吓， 哇！我揀做负面新闻女王， 系 因为 你要获得人气。 因为我哋做传媒啊嘛，如果你零存在感都好惨啫。嗰啲负面新闻你话系负面啫，咁睇下系咩啦。咁即系假设可能系全部，即系我自己假设啦吓，就陪老细食饭嘅， 系 咁我唔 care 噶， 系 反正都系传闻啫嘛。咁、哦、可能我同老细倾大生意，佢都觉得我哋系食饭定乜乜咁样噶啦，即系传出嚟嘅啫。同埋我始终觉得。你都系眼红我，你先会传我嘅啫。咁即系我应该系好叻女啦。 系，但系因为其实你知，尤其是而家所谓负面新闻咧，无论系女王又好，国王又好啦。 你讲一个例子，睇下有负到几多？ 有好多 噶，你知啊。 例如话你喺网上面，你睇好多，例如话出片啊、Facebook 啊嗰啲，成日都 dislike 嗰啲咧。 系。 基本上已经去到个位系咩咧？佢讲咩都好，纵然系有内容、有品味、啊、有见地嘅，但系、即系大家都系 dislike 噶嘛。即基本上。无论你讲咩都，因为基本上你嘅形象已经系咁样样啊，即系你系开口讲第一句说话，啲、人已经觉得你讲废话。 系， 即系有啲人就系咁嘅。嗱，而我讲嘅负面新闻就系去到咁样样啦。嗱，你头先你讲嘅例子就系话，传嘅啫，我真实嘅我唔系咁啊嘛。 系， 咁嗱，假设如果你真系负面到一个地步，就系、是、你去接触其他老细，可能倾生意啊，咁人哋老细一见到你又系你啊，唔使讲嘢啦。 系啦，又或者觉得诶、你同亲我食饭，肯定你会有啲嘢可以俾我利益嘅。关于 你我已经略知一二㗎啦，有啲咩你同我秘书讲，跟住你秘书永远都唔会将你要讲嘅嘢传俾老细。 第一係咁。反正呢，如果你做一个冇存在感嘅人，咁你讲嘅嘢都系冇人听，因为你冇存在感嘅人，你都唔识你添，咁都系冇人听啦。咁如果你系负面嘅话，咁其实你讲嘅嘢可能系有人听嘅话，虽然佢都觉得你讲废话，咁算啦，咁佢都系听咗你。同埋喺呢个世代，啲人系越要闹越要听噶嘛，即系佢觉得你好废，但系佢又会去听你，听完你之后咧，佢就会去讲你有几废。 系， 所以我觉得即系有人关注，咁起码即系作为做传媒啦，我觉得，咁如果作为一个做传媒嘅，咁一个人咁关注你，同一个人零唔理你嘅，咁你系咪？呢一边会好啲咧， 好正面， 系咪啊？ 系啊，即系喺人嘅一生入边，原来有朱清呢个名喺佢人生入边有唔少脚毛系留低咗嘅，真系 对佢嚟讲系简直系光辉嘅一页啊！呢个 遇到我就会话啊，原来你唔系咁噶喎。 咁嗱，呢一个咧就谂多咗啦，你先唔好谂嗰 part 先啦。 系咯，话明人哋老远见到你， 都觉得原来你同报道讲嘅一样嘅喎， 系八婆咁样。 好啦，今日 Abby 咧 ，Abby 如果你点拣咧？ 我谂我好快已经拣咗系做透明人噶。 哦，反而啊， 啊因为其实我个人咧， 佢嘅性格， 唔系我都过得过唔到。 系啊， 你 系呢啲就系大家对我嘅误解啦。 因为呢个对佢嚟讲唔系两难， 识咗你，识咗你咁耐， 同埋佢已经做过咗呢啲即系。不利新聞嘅女王啦，咁所以佢希望喺淡薄名利啊， 系咪咧？几件咧，我自己都唔知嘅。 刚才节目度讲，你网上重温啦。 系咯，又要重提。 系真系啊，你 唔系 因为其实我觉得咧，我个人真系好记仇嘅我自己。咁所以如果你不停讲我是非咧，即系就算我啱啱譬如节目入边提过嗰两个过去嘅是非咧，我都耿耿于怀。你谂下，如果你长期谈论我嘅人生。咪充满负面咯，系啊，咁我太唔开心，我觉得，同埋我搬小气宝咧，应该要买成单我都唔够写嘅呢啲，即系哦某年某月某日乌鸦轮你咁样讲我抹低先咁样，好辛苦、啊， 咁你人生太痛苦啦， 系啦、啊，所以我宁愿开心啲，我做翻个透明人，即系就算我企侧边，大家都唔觉我存在咧，但系我会以一个咧，大家见到我为一个目标努力。 系啦，但系你已经存在感咁低，冇人会视你为目标。 我拖住你话翘住你行啦，你飞唔飞到我翘住你啊？而家 咁，我同 Abby 一样，都系会拣，即系 比較一個存在感低嘅人，因為我明白即係要一個底好花嘅人洗底咧，其實要花嘅時間比起你建立一個自己嘅存在感咧係更加難啊，因為你要即係令到一個人順利講嘢係得嘅，咁但係你要令到好多人，甚至係連啲三姑六婆啊、隔離樓下明仔啊，都要明白你其實你真正嘅人係點樣咧？其實真係好難一件事，因為尤其是是非呢樣嘢咧，唔係話傳又傳，尤其是即係可能側邊嘅人又加鹽加醋。好啊！呢样嘢又讲多少少啊！有啲人再睇埋一啲好似唔系真实嘅嘢，再加落去嘅时候咧，其实好多嘢嘅内容啊、事实系点咧，已经系扭曲咗。咁所以洗底呢样嘢真系要花嘅时间，比我想象中会长更多，甚至可能会觉得，如果系你要建立嘅嘢存在感嘅话，咁咪听多啲我哋诶乐活玩家，我有成日都有分享下点样可以增加存在感 啊！ 系啦， 尤其是听下 Abby 嗰晚嗰集啦， 好感受到你嘅存在。 咁 真 係，我即刻變咗冇存在感啊！ 七刻鐘嘅螢火蟲一般啊，你想？上都睇唔到啊！真系， 但系 Abby 点会梗系冇存在感先得噶？ 我本身已经系萤火虫一般， 系啦。所以我认识佢咁耐嘅时候，原来我真系误解得好深啊！真系 要重新认识你喺新嘅一年。 喂，但系如果我选择嘅话，我都系会选择呢一个嘅存在感薄弱嘅。所以我觉得阿青系真系好少数嘅，系点解咧？因为我觉得咧，如果系讲话成为一个负面新闻女王，我觉得呢一条路咧系好辛苦啊， 艰辛。 因为如果你话做一个透明人，冇存在感嘅人咧，虽然可能即系大家未必会留意到你，但我觉得点都会有，即系好少部分，好少部分咧系会喺你身边咧，都会注意到你嘅，即系因为嗰啲真系会系你嘅朋友嘛，你只不过系永远就唔会成为大家嘅焦点咁解啫，但系你会发现咧，咁样有咁样嘅好嘅。因为我觉得咁样嘅生活咧嚟得系轻松自在嘅。问题就系如果你成为一个负面新闻女王，你系冇咗你自己嘅自由，你会发现咧，我无时无刻都会系 受俾人掟蕉皮啊嗰啲。 就算就算周围嘅人佢唔会系喺你日常生活入边滋扰你，纯粹可能喺网上面攻击你或者系批评你啫。但系咧，你会发现就系你好多嘢都系受一个掣肘啊。就算你话你点样同自己讲话，我唔在意周围嘅人嘅目光都好啦，你系会嘅。即係因為畢竟我哋係好 care 周圍嘅人點樣睇，就算你話我避免我唔接觸我唔睇，即係除非你唔做嘅啫。但問題你又要成為焦點啊嘛，只不過你不停成為負面焦點啫嘛。咁我就覺得呢一樣嘢係好辛苦咯。呢一條路係唔易行嘅，所以點解我頭先阿青嗰個嘅諗法係好正面咧？ 唔辛苦就點得世間財咧？ 你肯定有財，都係嘅。 同埋喺呢個年代咧，資訊太發達咧，即係如果當你爭一個人嘅時候咧，嗰啲起底組啊，連你嘅身份啊、地址啊、你嘅出世啊，係呢啲。电话号码，即系最怕就系你成为负面新闻之后，人哋系会有唔同嘅方法想攻击你啊、滋扰你啊，呢样嘢个后续咧，甚至系搞到你嘅屋企人咧，呢样嘢先至最实际嘅，真系。 但系我好欣赏嘅， 大家谂得太深奥啦，点解我谂到啲咁深奥嘅？ 我欣赏阿晶佢嗰个正面嘅，即系佢就系话无论系点样负面都好，因为佢觉得我可以对人有一个影响力，嗰、那个影响力就算啲人点样睇我唔紧要，但我影响紧个世界。 哇！ 佢希望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几难。难得啊，系咪？ 哇！ 要继续向你嘅新闻女王之路迈进啊！ 系我同埋我今年 负面新闻女王啊 ，Google 负面 集住。我今年猪年最期待嘅就系乌嘉伦同 Abby 嘅饭局 啊！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